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。 预购方法，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，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，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。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，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，并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 得翻嚟啊！第二節啦。嗱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咧，有幾個即係衍生嘅現象嘅。其一咧，冇咗你都唔知發唔發覺咧，而家係連色情雜誌都冇得做， 冇得做。當然冇得做，因為 video 我留意開一兩份咧，係咪執咗咧？我都仲喺度即係睇緊啊嘛。嗱，舉個例子啦，譬如話咧，即係前多幾年前咧，就譬如啲所謂嗰啲叫雞子男啦，咁都仲有得做嘅。咁但係咧做下，譬如蘋果日報都唔做啦，係嘛？就跟住譬如呢啲即係講係呢啲喺深圳啊、喺東莞啊、喺邊度揼骨嘅呢啲又做唔到啦。咁咧就曾經我見過嘗試轉型嘅，但係咧轉型就好失敗啦。譬如話佢一轉型佢冇路走，佢咪做翻啲日本 AV 嗰啲女郎咯。咁但個問題就係而家日本 AV 女郎咧，網上你真係睇到你唔睇。咁究竟而家所謂呢啲色情雜誌印曬色情雜誌，佢存在嗰個原因係咩呢？基本上是零，係冇嘅。但又好奇怪地，你有個別嘅呢啲即係色情雜誌咧，佢到而家都存在。其中一本就係《龍虎豹》。咁我問你，邊個睇？邊個買嚟睇咧？ 我都唔知道，唔識上網嘅人啦， 唔係大陸。 大陸 係啊嚇。 咁即係好似話咧，呢個啲。那個社會越封閉咧， 係啦， 就有生意做， 就先有生意做嘅。 嗱 呢個咧，就等於呢個老子入邊嗰句，就聖人不死，大道不止。你一唔禁佢咧，全部都撲街嘅。但係咧，我政府就特登要做呢樣嘢，係嘛？即係基於不同嘅理由啦。咁你咪形成日本，即係而家個色情嘅。即系事業喺邊度最發達咧？其實中國， 中國裏邊最發達， 喺中國最發達。 而家你網上嗰啲 video 咧，就咁傳嚟傳去， 係啊， 就因為美國點會美國香港點會傳嗰啲 video 啊？真係傳嚟把鬼嘛！真係 唔係而家你傳咧，係作為一種咩咧？係一種文化記憶嚟咯。嗱，好簡單，譬如你睇呢個邊個啊？波多野結衣咁樣啊。你搞到佢連喺台灣嘅嗰個台灣嘅八達通都揾到，咁唔係話佢靚，唔係話咩，而係一種記憶嚟嘅啫嘛。即係咧，你又睇即係AV， 喂，老實講啦，幾個月就換一代噶啦。係 啊， 嗱呢個就係頭先我哋第一講嘅，就佢留得喺度咧，就好多特殊嘅原因嘅，你就唔需要當緊一種色情去睇。 系啊，呢个最大的悲剧嚟嘅，因为 A V 个生命个产品生命 好短，好短 啊，短咯， 唔系连入边参与人个生命都好短，系咪？你即系你个简单嚟讲，譬如话你睇一个身体咁样，你睇得一排，其实你已经厌噶啦， 系 嘛？咁你一定要即系嗱，呢个色情嗰个文化，佢嗰个先天嘅弱点喺度咧，就系佢不断要刺激，但呢个刺激如果受制一样嘢，就系呢个边际递减效应，你睇得多咧。你慢慢會冇咗呢種咁， 你唯一辦法就係禁佢，越禁佢有人興。 唔係，你調轉咯，越嚟越即係去到越嚟越刺激咯。咁但係佢一度會到頂噶嘛，會爆燈噶嘛。 嗱，刺激咧就係而家你網站就清楚啦。本来分十个 category 嘅，点知分二十个，跟住三十个 category， 八个 category， 哇！都去到不停咁出新嘢， 系啊， 真系。 唔係嗱，我覺得咧，其實呢個對細路仔又唔係幾好嘅。因為如果你很早期你已經接觸呢種色情文化咧，而且個密度很高的話咧，你多一段時間之後，你會完全麻木曬。咁嗰個到期時你就 即係你甚至有可能發展到對呢樣嘢冇興趣咯。 係啊，後悔終身嘅， 後悔終身嘅， 後悔終身 嘅。所以我第一節我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性咧，點解佢歷年喺所有文化大絕大部分文化都保持一種神秘感咧？因為如果你真係冇咗神秘感之後咧，你當完全係普通咁嘅嘢咁咧，人生嘅樂趣咧少咗好多嘅。係係嘛嚇就。即系当然啦，人生乐趣可以有好多地方去玩，但系咧， 最有名嘅小说就系黄文兴写篇小说《最快乐的事》。 系啊，嗱，嗰个我都记得嘅，所以你唔使提我，我讲俾大家听。嗰个故事好简单，唔知我谂几句说话， 几句说话， 几话就系有人话俾个细路仔听，佢话性咧系即系 最快乐 最快乐嘅事嚟。咁个细路仔话佢试过之后咧， 佢就去自杀啦， 就自杀， 即系谂下几惨。 系啊，系啊， 即系咁啊，快乐噶啦，咁啊最快乐， 咁啊快乐噶啦，咁样系嘛。嗱，咁佢讲，因为佢写一个超短嘅小说，大家就未必明白佢个心意。 几廿句啊！ 头先我讲嗰样嘢就系正正系黄文兴想讲样嘢，就系话如果呢个社会佢完全开放晒嘅话，啲人咧一经历过原来呢样嘢本身已经完全冇咗种神秘感，冇咗神性喺度咧。佢就會揾唔到個生命嘅意義喺度，咁所以跟住佢就會自殺咯，係嘛？咁但係佢就唔係用我頭先嗰個方法去鋪陳俾大家聽，佢用幾個説話就講曬俾大家聽嘅。咁呢個即係色情嘅文化咧，就即係我哋可以亦都作少少嘅回顧嘅。嗱，其一咧就係而家嗰個印刷嘅媒體咧，呢個色情嘅文化咧喺邊度即係可以係生根同埋即係做得好咧？咁最主要係喺中國啦，咁係小如點樣呢，就係、是、譬如啲女性嗰啲裸體 model 啊，佢都可以有啲畫冊出嚟嘅、都即係大賣嘅。如果你過喺深圳嗰邊呢，即係返過嚟嘅時候，啲書局呢其中一部分就專賣呢啲嘢，係啊，有大有細嘅。咁因為佢禁㗎嘛，咁佢禁佢咪用另外一個方式佢演出嚟啦，呢啲係人體藝術咁樣，好多好多呢啲咁人體藝術㗎嘛，譬如又拍攝啦咁樣。咁第二個呢好精彩啦，我覺得真係我哋一係要花時間真係介紹，就是啲抗日電影 啊，抗日電影神劇， 神劇，神劇。咁而家無線都有一套，我睇咗少少，好 cam 啊！嗰句咧就係人生自古常無死，流水丹心照大英。俾阿黃大一個棒腳喺度 roll 嚟 roll 去咁樣，咁我覺得咧，你其實你唔好捉錯用神啦，佢係 cam， 佢特登 cam， 佢唔係真係拍到咁賤嘅，佢係特登 cam 噶嘛。咁但係咧喺中國大陸咧，佢就唔知咩叫喺中國唔知咩叫 cam， 佢就真係主觀意圖拍成咁樣嘅。咁啲譬如啲女兵咧，着個著到好 sexy 啦，嚇啲即係嗰啲殺日軍嘅嗰啲劇情又好好神奇啦咁樣。咁我其實我幾 enjoy 睇呢啲戲。咁同埋咧，你睇话佢哋如果系一有呢啲位咧，佢哋拍好多呢啲即系暴露嘅。 佢就系呢个又系一个封闭嘅结果。佢样样要上去申报，佢申报最容易通过咧，就拍个抗日剧本，跟住喺抗日剧本里边咧就玩嘢啦，即系咁样。 系啊， 咁只有呢样嘢先可以出现啦。 唔系，其实呢个题外话，我又好中意咧，即系同呢啲电影咧，同以前啦，吴楚凡啊、白鹿鸣嗰类拍嗰啲咧，以抗日为题材，但系咧系全部抄战时报嘅电影，咁咧全部都好惊。咁但系咧，两个地方系完全理论上就冇，大家冇沟通嘅，但系大家都做咗同一样嘢出嚟啊嘛。 世界兼咗文化系咁简单啫，即系你通百里明，即系点一通，即系就系而家大陆嘅最大嘅问题咧，死埋一边颈啲人咧就盲盲无咯咁交关，佢都唔知，佢根本唔知社会发重轻重嘅问题。今日社会最大问题系问题就空气问题啊嘛， 系啊，雾霾啊， 雾霾啊嘛，空气到佢竟然唔留意，竟然去顾其他嘢，咪顾到咁样咯。佢就为咗嗱，我最近睇好多睇啲关于啲极端嘅社会情况啊，就系咧当日咧以前咧好多国家咧极穷，极穷咧就点样做咧？翻转面咧。就变成极奢华，咁样点样证明自己系由摆脱极穷嗰嘢，搵啲嘢嚟量度自己咧？中国大陆今日咧就用高铁嘅里数嚟量度自己，话自己个国家几进步。 咁、呢个等于当年孙中山佢话要起咗铁路，咁但系又唔止呢样嘢嘅。高铁本身有军事嘅作用喺度嘅。 另一样嘢咧就系以五星级酒店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 几栋咪表示自己嘅成。 但系佢咪好似曼谷咁样咯？你行出街全部黑衣嚟噶嘛？系啊，咁呢个就系而家嗰个中国嗰个写照嚟咯吓。咁我如果话 你為作為一個即係大中華家、中華民族嘅一份子嚟講咧，就基本係民族嘅悲劇嚟嘅呢個。即係你係實際上你揾唔到出路咯。 因為而家咧，中國每一個城市、每一個落後嘅地方咧，即係要開發咧，佢又揾一間名牌酒店喺嗰度。靓妈 系靓妈， 一如唔起一间喺度咧， 就觉得自己冇身冇地位冇身份冇身份 冇人肯嚟咁啊，于是起一座，咁系唔系你起一座？嗰座嘢唔使佢起，唔使嗰间酒店起，系你起埋俾佢，佢嚟管，挂佢个名啫，玩 franchise 嗰样嘢啫嘛。 咁但系你啲鬼佬肯做呢样嘢嘛？但系到咗今年就慢慢呢样嘢系爆煲噶啦。咁呢个我哋唔需要讲啦。咁嗰、那個即係大陸嘅色情文化仲喺邊度顯現到呢？嗱，雖然而家你有網上禁之不絕，即係你網上佢而家想禁啫，但係你都睇日本，即係喺大陸，即係中國嘅色情網咧，都好多俾你睇嘅。 好多 好多嘅。 另一樣嘢，中國最而家最流行的一樣嘢就係網紅啊嘛、網紅就靚女人，即係揾啲女仔嚟吸引啲人咧。 嗱，仲有一樣嘢， 有幾百萬個 fans 啊。 仲有一樣嘢，嗱，我哋又未講過呢樣車模。 車模係啦。 車模。 車模好犀利㗎。 禁即呢幾年都禁啦，咁但係即係前幾年咧，即係當佢仲喺未禁嗰時候咧，基本上就係喺嗰個喺架車側邊啦，就係 問個兩幕衫啊， 全部剝衫噶嘛，全部剝衫啊， 就係呢啲就係當個社會封閉嘅後遺症啫嘛，係嘛？當個社會美國佬點樣賣車點樣咁賣法啫，係嘛？ 買美國都有嘅， 有 的，但係咧佢就唔需要去到，因為即係嗰個佢個渠道多啊，佢唔需要淨係透過呢樣嘢本身係吸引啲人啊嘛，因為佢嗰、那個即係中國而家處於個情況係幾尷尬啊。譬如有啲人咧，佢好渴求呢種資訊嗱，而家譬如喺中國落嚟啲，即係落啲點解啲報攤仲有一撈咧？報攤基本上買唔到報紙嘅，而家。就買咩呢？你睇下喺佐敦道嘅咧，尖沙咀又全部買即係高官嗰啲即係書啦、 私生活啦、 私生活啦。第二鹹濕雜誌。咁、我就冇親眼睇，但我一睇我就有個推敲就咩呢？其實嗰啲自由行啲遊客就買咗上去，就喺即係拎上上邊嘅。咁、可能唔係即係甚至我懷疑又唔係自己淨係自己睇，可能即係上面再翻賣賣翻俾人咯。 咪越禁啊，越多人買。 越禁就即係。即系呢个系千古不变嘅定律嚟嘅，所以你系越禁，佢就越多人想睇。 嗱，譬如话佢大陆反对嗰啲人啊，即系啲呃神呃，即系呃神呃鬼嗰啲。 哇！你而家真系多到晕啦！ 而家嗰啲书，嗰啲即系流年书，全部都系大陆买噶啦。 系啊，嗱，以前咧，即系前几年我仲翻得上去嘅时候咧，咁你喺火车站咧，基本上有一半咧就嗰啲书嚟嘅、但系而家都唔准买啦，而家都。咁又係即係斷咗我哋一條財路咯。咁我哋講嗰樣嘢就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啫。嗱，所有嘢你越禁佢咧，即係用最粗嘅話，就越禁越出事。你無論色情也好，你無論風水也好，你無論港獨也好，其實都係同一個道理嚟嘅。 道理 係你一越禁佢咧，佢就越紅。 等而家香港連打擊毒品咧，都係輕走嘅真 係，都唔夠膽係咪？唔夠膽。即係去咩咯嚇？咁但係始終咧，即係我係覺得咧，就我自己個人嘅立場，我就唔覺得完全性係應該開放嘅。性咧就即係到某個程度咧，佢係即係特別係個細路仔佢成長嘅時候咧，你要保持翻一定嘅神秘感喺度。咁當然呢、這個 我用神秘感嘅字，即係要有引導性嘅，同埋 引導性都唔夠嘅、引導性，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個我個人意見啦。就唔 準確資訊係 啊，準確資訊咧其次啦，就係即係譬如避孕嘅知識啊，或者係一啲性病嘅知識，咁呢個一定要啦。但係就唔好講得太白，亦都唔可以將佢作為一個即係完全可以公開嘅事情。呢、這個亦都涉及到另外一個層面，就係、是、譬如話人應唔應該 privacy，即係私隱嘅問題。譬如涉及性咧，我覺得係應該喺一個私隱嘅部分嗰度嚟嘅，即係大家唔需要將自己嘅身材。唔需要將自己性嘅生活咧，全部擺上 Facebook 度嘅，因為我開始慢慢我呢排見到有呢啲事情啦，即係香港啲網友，即係啲網友開始咁做啊。咁呢個就大勢所趨啦，呢個就唔係話啊，淨係香港發生，因為呢個全世界發生嘅事情嘅。咁有啲細路仔因為咁自殺啦，收尾啊，又或者係好唔開心啦。咁我覺得咧。即係你頭先我哋講個嗰個神秘嘅情況，就係你應該擺喺個私隱呢個角度去睇。 講起私隱咧，最近一部電影而家放緊意大利電影， 有意大利電影已經放咗。 Perfect Stranger， 我淨係唔知道有呢件事。 嗰部戲真係 個劇本真係巴閉，真係好到不得了。佢就講一間屋幾個人食飯，因為七八個朋友食飯啫嘛。食飯就每人將個手機擺出嚟。呢鋪真係賭得大啊！你要將個手機裡面內容公開。 哦，大鑊啦！呢個大鑊啦，真係大鑊。 每個人將個手機擺落。 咁好巧啊！邊咩？你講多次個電影係咩名話？咁好巧嘅。 叫 Perfect Stranger， 我唔知道。 Perfect Stranger 啊，即系原呢、這个 我睇咗啦，英文名我都唔记得咗，点样？ 我睇睇，就系睇睇啦，吓、啊。完美的陌生人， 完美方言系咪咩方言啊？ 哦，记得，我而家查，你继续讲吓。 原来咧，你食嗰餐饭啦，你知道呢个真系大件事，真系。咁、即系你出戏真系。我劇本好到不得了，真係 完美陌生人。嗰、那個佢意大利片嚟嘅，嗰、那個都唔係 Perfect Stranger 嚟嘅，嗰、那個係意大利文，我唔識讀啊。啊， 佢香港譯名唔係咁叫嘅。 香港譯名唔係咁叫。啊，我睇睇嗰個。 我推薦大家睇呢出戲，真係、因為呢個真係講出今日嘅社會呢個問題、手機嘅問題。即係可能係第一步啊，係。以手機為題材的電影、即係手機嚟電影好多噶，好多。但呢部講得最準、最貼心、最應運嗰部。你大家將個手機擺出嚟。 完美方程啊！ 完美方程。 啊、好，咁呢個就係高登先發行嘅、就都未上、 未上咩？ 預告片1月12日喎、都未上喎、 呢部戲大家要留意，係攞咗美國嗰個 Tribeca 電影節嘅最佳劇本獎、即係美國 Tribeca 咧就係 New York 一個區啊，嗰、個區咧就係一個精英區嚟嘅，係直交好多喺度嘅。咁嗰啲人係好前衞嘅，嗰度俾個獎你咧唔簡單嘅，真係 Tribeca 獎。咁嗰部戲我推薦大家睇睇、因為一餐飯。一出电影，整出电影就讲一餐饭啫。搞到即系大龙凤啊！真系大龙凤嗰餐饭真系。 意大利片嚟嘅，意大利片嚟。 就系将一部手机摆喺张台度啫，每个人将部手机摆喺张台度。咁就呢套戏，咁就得掂噶啦。即系家破人亡咧，因为嗰样嘢真系。 咁你啲歐洲電影佢始終有翻一定嘅即係諗， 佢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講到最核心嘅問題，就係你嘅手機拎出嚟。 咁係咪成套電影都係喺圍繞呢張台入？ 就張台食飯咯，你擺出嚟，然後又大家有嘢又要公開，咁你就呢餐飯真係家破人亡，所以。即系呢啲就系剧本功力嘅，真系一个画面就即刻。 唔系成个场景喺个先就系净系喺嗰间屋入边啊嘛。 两个钟头 啊嘛。 就系间屋里食饭，食餐饭，咁就你家破人亡噶啦。咁样就讲到社会问题啊嘛。咁呢啲就系功力，即系呢啲就系大家睇电影睇呢啲嘢，点样用一个画面睇多嘅内容。 但你如果譬如去到呢啲，實際上都同舞台劇差唔多， 直接係舞台劇一樣啦。 舞台劇嘅做法嚟， 因為香港人睇電影咧，成日以為畫面要快啊，要急啊，多對白啊就好。 係， 啲對白就吱喳喳吱喳喳，冇力嘅對白。人哋唔使一句喳喳，一句就到位噶啦嘛。咁樣你將每個人將個電話擺出台面嗰度咧。已經是 tension， 已經是張力嚟啦嘛。咁呢個張力慢慢運用啊，張力啊嘛。咁怎麼再加任何嘢啫？唔使加任何嘢嘅。 因為我睇到啱啱佢嗰個就係最精彩的部分，就係、是、Steve Jobs 打電話俾佢哋。咁啊，Steve Jobs 死咗啦。 係啊，好多嘢講嘅，佢好多技巧嘅，每一段咧都係新鮮嘢，每一段嘢新鮮嘢，不停咁新鮮嘢俾你。即系呢啲就系、大家睇电影咧，由呢啲嘢开始。就香港人冇人家人睇电影咧，成日觉得话哇，台湾电影好慢啊，或者咩电欧洲电影好慢啊，好咁啊。喂，人哋唔系计慢定快嘅，唔系计 visually 咧，个丰富咧，唔系以快慢嚟定嘅。即系唔系切割多画面就叫 就是 visual 豐富，一個畫面可以很豐富的。 但是這個也都跟那個 大家 觀賞的習慣有關的、我講給你聽，我現在在戲院看，我發覺呢就現在人的 attention span 很短，譬如畫面呢一有少少靜態的時候，那些人就開始看手機。 這件事就是他不專心，而結果變成的畫面好像廣告片一樣，必時必時、好畫面很豐富 很密的畫面不停地變、這些就是 MTV 來的嘛、MTV 洗三分鐘就頂不順了，三分鐘 MTV、 但是現在的人就要這樣嘛，他是要個畫面、即是他能夠、很吸引到他才專注嘛，否則呢到咁上下，即係尤其是開場添啦。因為我前兩日真係睇我啲發，我隔離嗰人咧，即係一路咁樣嚇望住個畫面，今日又一路掃，一路話嘛。嗱，第一樣嘢咧，呢樣嘢本身已經係你自己嗰個 attention span 咧，你自己要檢討一下啦。即係你注意一樣嘢嘅能力咧，好短啦。第二樣嘢係壞眼嘅， 壞眼梗係壞眼啦， 壞眼嘅呢、這個係會 呢樣嘢唔好教佢啦。呢樣嘢 唔係要講噶， 特別黑暗地方睇喎， 係啊，千祈唔好黑曬嘅地方睇 mon， 一定係啦。 因為咧呢、這個整壞你，呢、這個係會傷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去整壞你個黃斑，即係閃呢個黃斑點嘅。 因為、 到老嗰時候咧，你係知道大鑊噶啦。 他們很快知道的了， 很快知道因為聽不到， 因為你眼科醫生現在越來越旺的真的他當他知道的時候 已經大遲了， 大遲，因為打一支針都要只是藥費一萬元一支針、 是啊，阿妹叔今天都是的、今天 醫療部分都不說，只是藥費一萬元一支針，到時他知道味道唉，真我們呢就是因为香港人咁样，即系中，即系而家啲现代人咁样要追求 B 事嘅嘢咧，终于出现一样嘢就系音乐啦，即系啲电子音乐出嚟，嗰啲电子音乐就系啲揈头音乐啦，咁样去到麻木嘅地步就系要揈头，喂，嗰啲唔系电子咁简单啊，即系系揈头啊，已经去到。 那個是要你不斷有那個感官刺激嘛， 就是玩個 beat、那個 beat 不是人打出來的，是電子打出來的、是用電子做出來的， 即是 你變成是跟那個機器本身要接軌、這個呢即是我們那個年代呢就稱之為什麼呢，就 on V on V、ENNUI 就存在主義，那種就是你在那個極度資本主義極度科技化社會裡面，那個人際關係那種疏離即係嗰個年代講咧就好時興啦，咁但係之後就冇人講，但係唔等於個問題唔存在。譬如我哋一路講，譬如啲色情嘅問題啊，譬如呢啲即係濫藥嘅問題啊，譬如呢啲即係越嚟越短嘅 attention span 問題咧，都同一樣有關嘅、就係我哋個生活模式咧，係將我哋人變成咗機器。係 啊， 咁我哋呢個係違反咗我哋自己嗰個本性嘅，所以你會覺得越嚟越辛苦啦。特別係呢幾年咧，譬如我即係有呢個台原因咧，我知道咦，原來點解咁多人有情緒問題咧，甚至有抑鬱症啊咁成。即係如果你大衞去講，你唔好撇開其他，係同呢一種生活模式有絕對關係嘅。 係，我講一樣，另一樣嘢就係、關於跳舞啊、本來跳舞係個最容易抒發感情啊、真呢、這個嘅一種運動嚟嘅，但變成而家咧點樣咧？有些人咧就唔去跳舞，咁樣咧而家去跳嗰啲可能係有啲仲係嘣嘣嘣嘣嘣嘣嘣嗰種舞蹈，但亦都知道咧呢個世界亦都翻咗轉頭啦，去跳啲巴西舞、阿根廷舞，阿根廷係 Tango 啦，巴西叫 Soup 啊， 點轉法 ？Is that all UK 啊 ？Is that all UK 嘛？ 話原來嗰啲 Soup 啦 ，Soup 啦。国际性的、开 party 咧，好多人好多人参加噶， 系咪、我都唔知道。 你打打就知道啦。咁咧，佢用玩翻个身体嗰样嘢。 系、有个系呢个有个吓。 另、巴西嗰种咧就另外有，另外身体嘅转动。即系你跳舞，而家你咁，而家你去跳啲揈头音乐啦。 我有都唔得人揈。 喂，难度好高啊！我睇过呢、這个，哇！呢、這个唔系保人跳到嘅，大佬。 我 练 啦，玩啦， 我跳唔到，可能我跳唔到。 但系要另一个内有另 一 个身体， 唔系一条腰啊，大佬。 转，因为而家跳舞人转条腰啊嘛，大佬。 哦，咁多啲， 即系净系摇个身体， 水平低啊，系咯，低啊， 即系变成你你内有都唔灵，攞屁股都唔喐嘅，啊。即系懒到咁交关，即系变成净系一个揈，一个揈。咁呢啲 唔系嗱呢样嘢咧，我又唔同意有满足讲法嘅。其实跳舞咧本身咧，就大家唔好睇轻呢种文化活动啦。佢、对你个身体咧，每一个条每一条肌肉每一个关节嘅要求咧都好高嘅。 就系、回复翻你嘅你嘅性嗰个能力啊嘛。 系啊， 你要另一攞有另一嚟腰啊嘛。咁你又表现你女人嘅性性能力出嚟。 唔系男人都系噶，男人要性你睇下阿皮里士尼咁样睇，系啊。 你都要另下攞有。喂，而家啲揈头点样另表 现？咁唔系，咁嗰个又另外咧，另外一个另外一组肌肉，另外一种关节嚟啊。逢因跳舞咧。如果跳得好咧，實際上都係一種相當之高級嘅運動嚟嘅。 即係變成咧，而家一定要有揾音人嘅音樂，唔係電子，即係唔係唔係嗰種定係 beat 嘅音樂。 嗯，有翻旋律啦， 有翻旋律，即係起碼一種音樂係令你感覺到同個音樂一齊結合。 但係呢個又同佢即係巴西嗰啲文化有關嘅， 當然 嗰種好拉丁。 咁而家咪全世界學咯，學阿根廷嗰啲巴嗰種另學巴西嗰種咯，兩個。總之你要靈啊，表現自己身體嘛，你都要將啲 sex 嘅嘢表現出嚟啊嘛，唔係揈頭啊嘛。呢個好重要噶，因為你呢、這個淨係跳舞一樣嘢，整文化完全唔同啊，完全改變曬。你跟咗機器嚟做嘅，咁樣即係冇意思嘅。 嗱，呢個都要補充一下嘅，就係而家我哋睇到咧，其實有呢隻舞仲都仲可以加埋 hip hop 嘅嚇。咁、我諗一定 加咩得 嘅，一定好多變種係出嚟咯嚇。但係 總之你要表現到自己身體，令到扭到自己身體出嚟。 但係從來舞蹈都喺南美洲係最活躍嘅啦嚇。 我 同我 因為我即係我都跳過而家啲新嘅 party 咧，佢就要動作。佢冇叫你另外有喎， 唔係咁唔係人領導嘛，門叔你要體諒下先得噶。喂，跳呢啲舞咧，即係如果跳得係專業嘅咧，即係後生仔做噶啦，都唔係到老人家噶啦。即係你等下條腰要壓到去後邊九啊度，你邊 一定要做呢樣嘢？總之你可以老人家跳法嘅係嘛？咁你聽過咯，老人家跳法噶。 咁啊唔同我聽過嗰、那個要求冇咁咩啊？我睇呢只就。即系几难， 你都要配合系令要即系表现你自己种魅力性魅力出嚟噶嘛？咁你净系做动作咁样变成系呢个系另一回事啊！表现到性嘅你嘅性你嘅身体啊， 系 净系做定动作，你不如操兵系嘛？ 有嘅嗰阵 disco 咪操兵咯，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嗰啲成排人喺度跳嗰啲黑素嗰啲啊？系嘛啊！我哋即系呢个。即係節目主持人我哋有條件懷舊噶，我哋又講翻呢個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嗰時發生嗰啲事情啊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因為咧就個直播室咧都要需要有其他嘅朋友過嚟用嘅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好啊， 拜拜， 拜拜。